赞。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国内著名音乐团体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今明两天他们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启动全国巡演，上演顶配版的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四位艺术家将使用拥有126年历史的国际乐器老字号伦敦比尔琴行的顶级意大利鸣琴。结束了中山音乐堂的演出之后，上海四重奏还将在9月、11月、12月继续在天津大卷、武汉琴台音乐厅和长沙音乐厅继续巡演。南音交响音乐会今晚登台北京音乐厅。还记得去年9月的厦门金砖文艺晚会上，南音交响首次亮相就惊艳世界。今晚国交将在指挥家邵恩的直棒下为你奏响南音的穿越时空之旅，为洞箫、南音琵琶和乐队而作的锦蝶，以及为中阮与乐队而作的荼蘼。独步天下弗拉基米尔·菲尔茨曼钢琴独奏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横跨三个迥异不同的音乐风格，巴洛克、古典和浪漫，演奏的巴赫、贝多芬和肖邦也是这三种风格断代中的代表性作曲家。舞台剧《背叛》今晚在鼓楼戏剧场开演。这部戏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部关于爱、欲望和时间的戏剧，巧妙的结构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编排的跌宕起伏，充满美感。昆曲《玉簪记》《义侠记》今明两晚在国家大卷上演。《玉簪记》是昆曲当中不多见的喜剧，《义侠记》为明代戏剧家沈璟所著，以《水浒传》为原型，讲述了武松和潘金莲的故事。两部作品都由北方昆曲剧院最优秀的旦角演员魏春荣主演，邵征和杨帆分别与他搭档演出。孟京辉执导的舞台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今晚继续在蜂巢剧场演出。这个版本当中将荒诞发挥到了极致，讲述了陌生女人和 W 先生的疯狂爱情。舞台剧《解忧杂货铺》今晚在保利剧院演出，原著小说是东野圭吾最温情的作品。这部舞台剧的制作团队一向擅长制作各种大型话剧，不知道这次对东野圭吾的温情解读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本月14号到5月5号，国家大卷将迎来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在为期23天的时间里，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八台粤剧经典与新创力作亮相国家大卷。92岁的粤剧大师王文娟将担任本届粤剧艺术周的艺术顾问。本月18号，浙江交响乐团《浙江组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原创交响乐《社戏》将作为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品牌音乐会在国家大卷上演。作品以交响乐为载体，完美地演绎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弘扬了浙江的戏曲文化，描绘出有机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中国文化意象。以弓弦盛宴为主题的国家大卷2018五月音乐节将在5月9号开幕。18天的时间里将有多场弦乐主题的室内乐音乐会与观众见面，同时还将有20场公益演出走进社区、医院、部队、学校进行艺术普及。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 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是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拍，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四点有戏，记住了，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首先要添加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的关注。 嗯， 在上面呢可以互动一下。 对，今天关注平台之后，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啊。 哎，没关系，边听您可以边写。 哎，对，今天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哈，这个咱们的科幻作品啊，就是中国的科幻作品一直被认为是众多类型作品当中的一个弱势群体，是吧？就是好的科幻电影啊、电视剧啊 少 啊，而且就是让人这个唏嘘扼腕的，就是说对比起科幻小说来讲，那么影视优秀的作品真是少而又少啊。其实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这个科幻小说啊，而且这个就80后吧，我们80后的童年很多都是看着科幻世界，是吧，这样的这个杂志长大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人，他的作品很多人把他当科幻，很多人把他当魔幻，很多人把他当一个综合的大杂烩，或者叫奇幻吧，或者叫探险啊，神秘。 说的是谁呢？ 说的是谁啊？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卫斯理。 卫先生。 卫先生。对啊，我们都知道卫斯理这是倪匡先生的笔下的一位虚拟的人物啊。但是卫斯理呢，他这个知名度非常之高哈。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我现在记不清是初中啊还是小学，你记不太清了。总之是呢，那个时候班上的女孩似乎都在看什么言情小说，是吧？什么这个席慕容啊之类的啊，琼瑶啊，对吧？看这个。 你们那年代还是看琼瑶的 啊？男孩就是很多都在看卫斯理、 啊， 而且卫斯理呢，大家传阅呀、 偷偷的传阅，是吧？你想，我们课堂上学这些课文，看的这些故事，那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起码它都是合理的范围之内的，是吧？那卫斯理呢？ 你想看点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啊，就是他那个奇思妙想啊，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这个最初接触到一些神秘色彩文化， 青春期的照亮。 哎，那真是特别有吸引力啊！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卫斯理其实就在我心里边种下一颗种子。 哦呦， 啊，当时我真的是内心有一个问号啊！当时并不知道，就看到只有一个名字吧，倪匡，对吧？就只有这个名字，也没有网络，也不知道倪匡是谁。后来各处去问，很少有人知道。 那个时候，大家对香港的这些人物啊， 哎， 或者这些作家不是很熟悉 啊。只不过是在那个卫斯理，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看的卫斯理有真有假，是什么什么样都有， 有同人小说。 哎，对。然后呢，仅看到过一些，就是在那个卫斯理的扉页上，或者是后面，他有一些倪匡先生自述那个介绍，当时就特别崇拜的，就是这人。什么都不干，他就每天是吧？除了那个刷牙、洗脸、吃饭、上厕所，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在那儿 码字儿 啊。 对， 那你说这些东西，我就在哪儿来的呀？这脑海当中居然出现这么多奇思妙想啊！ 那个时候你刚好不爱写作业的时候 啊， 突然发现一个特别爱写字的人， 哎，这真是厉害啊！ 卫斯理先生确实一个高产的作家啊。 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小说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不容易拍出来，他这里边啊什么都有， 哎你。你这说了半天就是给你们编剧在找借口是吧？ 哎，真是 不容易拍出来，所以书多，影视少。 哎，这个今天就跟大家回听几版经典的卫斯理的电影啊，因为电视剧不归咱们这波管是吧？其实电视剧也有很多的， 对， 啊， 影视作品 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评分不高，是的吧？对，确实啊， 还得怪你们编剧。 哎，这里边不乏一些啊，非常这个非常有名气的， 那当然了，当然 啊，他们来演绎的卫斯理 是， 啊。 那今天说到这里呢，就要问问大家了。赵亮刚才跟我说啊，今天推送您还没看到是吧？如果您看到，您会大吃一惊啊，因为我们推送里面有这么一行字要提示给您，说今天四点有戏，我们要暴露一下年轻。 比我啊，你这是。我这写这稿子都点十二点了， 挺好，挺好。我这个刚好对应我呀，我刚才跟赵亮说了，我说回复一下啊，我的回复就是我不暴露，因为我年长。但是卫斯理确实横跨了，我们知道他这个小说的起始年代，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最近的卫斯理啊，就是他的文字部分，那么横跨了大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就是2000年以后啊。那么这么大的跨度，你想想他影响的能是一代人吗？ 对， 所以，啊，咱们两代人不是那不是这意思啊。哎，咱们这个年龄虽然有差别， 哎， 但是对卫斯理可能都有共同的感情， 哎， 也来问问大家， 嗯， 您到底有没有看过卫斯理？ 对，卫斯理是不是你的青春， 哎， 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头呢，从哪儿说起来的？我是无意当中发现，哎呦，最近在那个视频网站上，出现了一部网剧， 爱奇艺吧？ 啊，卫斯理啊，而且他这个卫斯理，他叫《冒险王卫斯理》。第一季叫《支离人》啊，《 支离人》，《 支离人》我看过一点儿，它还是卫斯理小说当中比较早期的一个故事， 是不是？那就跟组织器官就分出去了那个。 对，《支离人》呢，他就没好意思再加俩字儿叫破碎，你知道吗？ 支离破碎人， 差不多就快破碎了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头啊、手啊、脚啊，全都能够离开身体四处活动 啊。 当然了，这个倪匡先生写这些奇闻异事啊，这是一绝啊，最后呢基本上没招了，全都归到是外星人，啊， 外星人， 哎，这小说他也是外星人啊，也跟外星人有关，那么这个网剧啊是相当相当这个来势汹汹啊，首先我们说这个监制王晶啊，这王晶我们知道他除了导演那么多好片和烂片之外哈，他监制的作品也有很多，而且最关键的，王晶，我昨天一盘点，我才发现跟卫斯理这个 IP 真是充满了渊源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监制以及客串了。 哦，他跟卫斯理的这个故事， 对，以前有好多版本当中都有王晶啊。那么这是 开发一系列叫《王晶与卫斯理》， 可以这样啊。另外就是主角啊，余文乐、任达华。你看，这二位影咖呀，对吧？ 对， 在这个网剧当中啊， 居然啊 啊 演网剧了。 哎， 万大伯刚才问了吗？是要说余文乐的卫斯理了吗？ 没错， 您关注的真是啊非常及时。 哎，咱们说卫斯理余文乐就到啊，咱们听一听这个最新的这个网剧啊，再来听一听一开篇的这一个部分，就是余文乐把王晶给抓住了，不是啊，卫斯理抓住了一个 外星人啊，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好吃，好吃，好吃！ 好香哦，想吃吗？ 想吃，想吃， 想吃就告诉我。 我感应到了，一个3000多年前就到了地球的老外星人快要苏醒了，他非常可怕，他能把族人都带来，统治全地球。 继续往下说，他去了哪里？ 亚洲、非洲，那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Egypt。 对啊，对，汉堡，汉堡。 吃吧。 你小心他说谎，饿他2天，如果他回答的都一样才能相信。 你要走了吗？ 对啊，走了。我不教你怎么做了吗？ 好，谢谢。 客气。 重啊！ 才不会！你在东京有没有抓到你说的那个大口怪啊？ 川通阿晴暗算我，下次再这样，会死！ 哎，拜托你下次别这么狠心，是你吩咐高脚器时常偷袭你，让你提高警觉性的。 没错，少爷，你明天要去一个埃及文物展，这是你的请柬。 是明天吗？ 没错。 我都忘了。哎，麻烦你帮我倒杯水，谢谢。 什么埃及文物展？ 没你份。 为什么？上次去东京你说危险不让我去，这次在这里举办，我要去。 这是国际刑警邀请我过去的，他们说有人想打鼓主意，这是工作很危险的。 听起来很刺激。 不能去。 表哥，你对我控制欲这么强，是不是终于爱上我了？害羞了。 为什么你不能好好爱人家小宝呢？ 我才不爱那个死宅男，他跟电脑谈恋爱就对了。 来，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啊，这就是来自最新的这个网剧《知离人》啊，这是 卫斯理， 哎，卫斯理之第一季的《知离人》 啊，这是在最新网剧当中余文乐的卫斯理的形象是吧？这里头好像得解释一下刚才那个贪吃那外星人。 大口啊，那就是王晶演的。 王晶演了一个外星人， 外星人 跟卫斯理刚才的对话。 哎，其实这个王晶在卫斯理当中的客串不仅这一处啊， 就是各个卫斯理的影视作品里面他都有是吧？ 反正我印象当中，离我们就算比较近的，咱说电影啊，电视剧先不说， 不归你管 啊。对，一会儿可以统一的说一下，统而论之啊。那么电影好像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也就是2002年的这一部《蓝血人》。 哦呦呦呦呦，对，你刚才我在办公室打听了一圈，就是知道卫斯理的 比较 后面都加一个蓝血人，对， 蓝血人 没别的了。 对，其实这个卫斯理的作品呢，应该是哈，从1963年首片到2004年，一共是有145本。你看看这么大的量， 没算错的话写了40年。 对呀、 是吧？ 其中这个《蓝血人》确实是比较著名的一篇， 对， 他也入选了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啊。 而且《蓝血人》你想谁演的呢？他又著名了， 对 吧？ 对对对，当年刘德华先生演的这《蓝血人》呢，确实特别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啊。但是呢，就比较遗憾的是口碑不高啊。为什么？他这个当中呢，其实他有很多地方啊，特别明显的是在借鉴。我们说国外优秀的科幻电影的一些概念啊，比如说咱们一听前面这个一开篇的这一段，就是卫斯理给你介绍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一听就知道哦，那这好像是某个某个电影的，哎，咱们来听听这种概念是不是很熟悉。 各位观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的思想尝试去探索蓝色天空背后的神秘，从认知到迷惑，结果沉醉而不能自拔，他们反而忽略了人类的存在也是宇宙奥秘之一。大家知不知道，人早已成为地球以外好奇者的研究对象？好了，言归正传，所有最精彩最吸引人的故事通常都有一个很平凡的开始，这个故事也不例外。 那是发生在美国三藩市一个很闷很闷的星期六。我是联合国外星生物分析局的高级人员，我们简称星分局。据我们所知，地球已存在100多种外星生物，它们或者躲起来，或者隐藏在人类当中。在我面前这些，每个都有可能是外星人的寄生体。我们相信，传说中的吸血僵尸、狼人，全都是外星人的弃婴。哼，是不是听得一头雾水啊？你们如果想知道多一点关于星分局的事，抱歉，在官方编制上我们完全不存在。虽然我们每年都动用了大笔预算，但如果你们寻正常的途径，是没办法知道的。哦，忘了介绍自己，我叫卫斯理。这家古董店的老板叫老朱，他经常找到一些很古怪的东西。今天他匆匆忙忙的叫我到他店里来，他说有一样东西，如果我错过了，哼，会终身遗憾。 哎呦，卫斯理，你碰到闹钟想吓死？ 怎么？又弄什么假货来骗我？ 假你个头！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简直是生物学上的一项巨大发现。 看看， 哎，别急，先谈个价钱。这个东西我要开价10万块，10万块美金哦。 哎，张医师找你，问你脑袋有没有毛病。 我脑袋有问题？你才有毛病呢，神经病！你以为这是普通东西？这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请问哪位是朱先生？ 我是啊。 哎，你说的东西呢？ 哦，你就是那位。哎，我不理你了啊，有人买，再见。来来来来，我拿给你看啊。 人家可以看。哎，我就不能看？ 哎，人家是答应了我的价钱的。 我也答应 啊。你也答应？ 你说留给我的。 留给你啊。噔噔噔噔，价高者得啊，现在从12万开始喊价。 这是水晶还是骨头？ 你当然是骨头啊，千真万确，经过化验证明里面是有机物啊。 这不应该是石斑鱼的配音呢、啊、这后边这个是吧？ 对啊，这蓝血人他这个这只手啊，张成现身，我们这片段就先听到这儿、啊、 刚才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卫斯理。这套路啊、 对这个前面呢，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的地球上啊，城市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们都是外星人演的、外星人假扮的啊、那么这个概念我们一下子想到，哎呦，这不是这个、 黑衣人 概念是很相像是吧、特别像啊。然后呢后边也有一些这个一些概念吧，也特别像其他的这个 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 尤其是外国的科幻电影。 哎，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对这个电影感觉到，就是不是那么的觉得新颖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诟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啊、 但是呢，这个看看卫斯理的这个起源，事实上他并不是一定要把它写成科幻小说的，对吧？这个卫斯理的系列当中前三部都跟科幻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其实 就是到蓝血人才开始的吧。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倪匡先生他的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其实不是一个纯的科幻小说的这个作家， 明明想写的是现代武侠嘛。哎、 人家从这个，如果你要从科幻的这个视角上去审视他，你会发现特别多的不严谨，包括就是。他够不够一个科幻，这个角度可能都不太够，对吧？他对于这个科学知识就不是很严密啊。但是我们说他为什么他的小说是有价值，一个是说他的奇思妙想，再一个他是一个杂家啊。这个当中他用这个就是科学的，可以用这种科学的视角，在现代社会给你解读了很多呀，或者说联系了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比较神秘的一些现象 啊， 奇门遁甲，其实它里面好多地方都有， 好多都有类似的东西啊。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可以跟大家来听一下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它起码是能够跟今天相联系起来， 对， 也有一种科学精神啊，再去看。 看待啊。 另外你说到这个关于倪匡先生他创造这个卫斯理，就是非常容易让人想到另外一个电影，就是当时李连杰有一部电影，大家记得吗？ 冒险王。 冒险王。 嗯， 其实卫斯理每次前面加冒险王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混淆的感觉。 嗯， 那事实上那个李连杰那电影当中的那冒险王，是不是也有点像是漫画家创造了冒险王吗？然后倪匡先生创造了卫斯理，而倪匡写的卫斯理最像谁？最像他自己嘛。 嗯 啊，这性格比较急，比较有钱有闲，是吧？你刚才说了，他这个每天码字儿啊，不干别的。 嗯， 这个每天码字儿有钱有闲，跟你这个工作还有一定的关系。他12年的时候得了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 终身成就奖， 为什么？ 嗯， 因为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嘛。 嗯， 他说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常替那个张彻编剧本儿。 嗯 啊。曾带金庸写小说，金庸先生有一段那个连载的时候，是不是？ 对，是 不在他写， 他来代笔的啊，多厉害哈！这个呆呆小熊说了，他说我的青春就是卫斯理， 我 啊，当然还有白素、白启伟、白老大， 哟，这家里面人都有了哈。 对对对啊。说精彩的故事还多着呢，什么聚宝盆啊、玩具连锁啊、天书眼镜、大厦、 火、 风水、不死药，很多很多， 看了不少 啊。他说有很多故事都写了人生哲理、活着生命的意义啊。 嗯、 而且也有一些啊，人类这个人性方面的劣根性的描写都有、 嗯、 啊，说很深刻。看过之后呢，对今后的人生发展都很有指导意义、啊。 嗯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刚才这个丹小熊提的非常好，他说他青春就是卫斯理，我们也问问大家。在您的青春阅读书单当中有没有一部卫斯理？ 嗯，刚才说到这个王晶的客串，其实在蓝血人当中呢也有王晶的客串啊。我们来听一听，您看能不能听出来王晶在这里边客串了谁。 嗯， 我们来感受一下。 能分享对方的不开心和悲苦，我有过那种经历，那感觉很真实，是真的。蓝血人拥有无穷的精神力量，神教让我跟他能够合而为一，他控制我的意志，发出讯息，入侵医疗电脑，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想亲眼看到整个神教过程。当然没问题，我已经有蓝血人的思想记忆。如果史密夫、特罗和司徒这些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士，他们三个要是能够集合起来一起发功，增强我的脑电波能量，也许我们就可以合作去寻找出蓝血人的根源。 魏先生对我们的机构的确非常了解，白先生，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谢谢。 郭博士跟我说，专门研究外星人的电脑已经完成了，我相信今天就可以派上用场。 等一等，威尔逊先生，关于郭博士的事情，我想要跟你谈一下。 郭博士他是我所见过最优秀的中国科学家。 好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听蓝血人了，咱们下半段啊还有更多的卫斯理的电影的片段啊。 啊， 演卫斯理的都是大腕大角 啊。 啊但是王晶是谁、哎、我刚才一直着急，你一会儿说吧、 哎、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好，听上两句陈小春演唱的《知离人》的主题歌，咱们稍后再见。 没人能阻挡我守在你身边。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武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正在直播，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四点有戏，咱们一起来回忆当年的卫斯理。 对，刚才我们说了，卫斯理这个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好拍啊，因为它这里边呢杂糅的元素太多了，既有科幻，又有魔幻。有外星人啊，也有一些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一些比较玄妙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怎么样给它统一到一部电影当中，统一到一个世界观里边，其实是确实是挺难拍的一个事儿。不过呢，卫斯理的这个作品，因为在小说方面它有特别多的这个受众，所以说把它拍成影视，这是一直在做的事情啊。那我们下半段呢就回顾几个电影哈，这里边的卫斯理啊都是大半演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电影的评分啊都不高啊。先来看一个我这个能够找到的声音最早的，这是1986年的这一部叫袁振霞与卫斯理， 周润发嘛， 哎，周润发的卫斯理，钱小豪演的 袁振霞， 袁振霞，谁演这个卫斯理的， 你说白素吗？ 白素 啊， 这是谁 太太是吧？ 啊，好像不是张曼玉啊，我忘了是谁了啊。张曼玉演的是一个记者应该是啊，应该他演的是一个记者。 想想里面还有谁啊？ 啊，这个他讲一什么事儿呢？就是袁振霞，因为我们知道袁振霞他自己也是有系列的啊。 对，袁振霞跟卫斯理啊，认识 啊，对，这 但是俩人呢就若即若离啊，没事不找那位先生，是这意思吧？啊， 对对对，其实就有点像不住在一起的福尔摩斯和华生，是吧？有这种，因为袁振霞也是大夫，是吧？对，他也是大夫，但这俩人不住在一起啊。出了大事了，完袁振霞得找， 就是找那位先生， 得找那位先生解决啊。来，这个电影有意思就是在哪儿呢？他一开场啊，倪匡先生先来一客串。啊，先接受记者采访啊，说很多人说我写这小说啊，这个问我是亲身经历的还是编的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人们就是特别文艺，特别感性啊，那还用问吗？肯定是亲身编的呀。不过他出来客串了一下，就给这个其实给这个电影一个定性啊，这是官方认定的，对吧？哎，我们也特别乐意啊。昨天我看到这倪匡先生年轻时候的风采啊，真是大作家的范儿。来，我们就听听这个片段、啊。 1986年，袁振霞与卫斯理。 这么多年来，我用稀奇古怪的题材写过那么多古怪的小说，每一个人碰到我都会问我，他们说你是凭想象写出来的呢，还是真的经历？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很傻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在你身边都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每件小事情只要你肯去深入发掘的话呢，都可以变成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尤其是如果你经常跟朋友一起喝酒聊天的话呢，那么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有很多曲折离奇的故事让你发掘出来。好像今天晚上这样的情形，有两位朋友已经到了。卫斯理，哎，李先生，你好。袁振霞呢？好，在那边。 你的眼睛好漂亮。 林先生，恭喜几位当选亚洲小姐。 谢谢，谢谢， 送杯， 干杯。 谢谢。 袁振霞，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卫斯理有一件很惊险的事情吗？ 是吗？说来听听。 倪先生是最会讲故事的人，该由他讲才对。 一个好的故事，从一杯好的酒开始。 哎，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啊，这个就是袁振霞跟卫斯理， 袁振霞、卫斯理、 这个，这个电影， 而且典型的给周润发配音的当时的那个声音， 就特别明显是他啊。其实这个袁振霞，我在看卫斯理的时候，我也很奇怪，就是说我特别想看一看袁振霞，因为在卫斯理的这个系列当中也经常提到袁振霞。 就你是没有去单独看袁振霞系列的小说的是吧？ 对对对啊。那么我就感觉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他很个性化的一种写作方式吧啊。你必须把这人所有的东西全都读完了啊，他自己在这里边设了很多的横向的这种联系啊。那么袁振霞系列其实时间也挺长的，他从1981年第一本叫《天人》到最后一本应该是1991年，正好10年的时间啊。在袁振霞最后一个故事的后记当中呢，倪匡先生曾经写到说，很想在后记中替袁振霞这个古怪而俊俏的医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但发觉没有可能，因为他太复杂了，没有办法做简介，啊。 刚才说过嘛，对于袁振霞和这个卫斯理，当然我们不敢揣测说他更偏爱谁啊，但是 一定是卫斯理成为了倪匡自己的一个化身。 嗯嗯，对，这个电影是1986年的，刚才我们听到哈。那么再后来呢，就是 87年 也有一部 许冠杰、嗯、 哎 卫斯理 哎演了一部叫《卫斯理传奇》嗯、啊，这个里边啊，就是除了有外星人，就涉及到了这个。就是西藏有一个 对对 教， 他提到了什么小活佛之类的东西，对， 还有那个，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转世之宝，有一宝物，然后这宝物叫什么？大家是特熟悉啊，龙珠，这不知道是几颗龙珠，所以这个里边啊，它就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组合，就是我们说到把咱们那个比较神秘的一些宗教这个历史文化当中呢一些传说啊，它给这个放到现代啊，这有一种传奇性，同时它还又给一个外星人的一个开口， 对， 其实就是把很多不同的元素给杂糅到一起了，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部电影《卫斯理传奇》的片段。 别动！对了，千万别动啊！ 这样他就动不了了，卫斯理。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这个你不用管 ，Mr. Howard Hope 正在等着你呢。 带回去做标本吧。 哦，魏先生你好，你不介意我看你的东西吧？我是 Howard Hope。 刚才我的摄影模特被你们杀死了，不经我的同意就看我的东西，你是我的话会不会介意呢？ 怎么你觉得外太空的高等生物是那么难看的吗？ 这叫做创作，也可以说是幻想。你有机会看见这些高等生物，麻烦你替我照张照片。 我来找你是希望你帮我找一个人。 啊、哦，那你弄错了，我是写小说的，不是写寻人广告的。 叫你找高大威用不着当广告吧？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高大威已经失踪了2-3年了。 你跟高大威是师兄弟，从小到大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爸爸高奇教授生前当你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样。 哼，你倒做了不少准备功夫嘛。高大威跟你有什么恩怨吗？ 暂时我还不能告诉你。 好啊，等你能告诉我的时候再来找我吧。是世界有名的大富翁，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在埃及隐居了，一直都没有再公开露面。那他为什么要找高大威呢？啊，不过事情就是那么巧，我刚才还说找不到高大威，可是高大威居然找到我。传说在古代曾经有飞龙到过喜马拉雅山，留下了一颗龙珠可以增加人类的智慧，当然有很多人认为是无稽之谈，可是高大威的爸爸却花了半生的时间去追寻这颗龙珠的下落。他去世以后，所有的资料全都留给了大威。我想 Howard Hope 找大威多少跟这颗龙珠有关，大威找得我这么急，又不知道在尼泊尔闯了什么祸了。 哎，这就到了尼泊尔了啊。其实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啊？我觉得心生了一种遗憾，这种遗憾就是为什么成龙没有演过卫斯理，因为那个电影一出来的那种质感啊，包括那个环境、那个场景，还有卫斯理的那种范儿的，包括他这个配音，都让我想到了《飞鹰计划》 啊， 太像成龙那个电影那个意思了啊！而且他本身又是那么一个特立独行的、 年代靠近、 哎，身怀绝技的那么一个人，哎， 你觉得成龙演应该也可以是吧？ 对， 也挺好，而且他又会功夫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卫斯理传奇》，这个是1987年的作品。是吧？ 对， 当时是许冠杰演的卫斯理，对吧？ 嗯， 那很少有人关注到这里面还有哪些人物，是吧？ 哎呦， 来，我们数一数啊， 大名鼎鼎， 王祖贤在里头，对吧？ 对， 然后 就是白素， 跟当年的许冠杰合作最多的泰迪罗宾在里面，对不对？ 嗯， 狄龙先生在里面，对不对？ 对， 我要说一个大家没有关注的小角色， 嗯， 特别小，那年龄特别小， 嗯， 那个小活佛谁演的？ 谁？ 柯受良先生的儿子柯有伦。 哦。 在他很小的时候，基本上他没什么意识的时候，就已经演了这个电影。 来吧，那我们就再来听一段这个里边这几位啊，你那个小活佛他不在啊， 他在他也没什么戏。 狄龙、王祖贤啊，这二位都齐了。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就是王祖贤演的是白素，这是反水了啊，就是帮助卫斯理啊，一起逃脱出啊，狄龙的这个魔爪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快起来呀，睡着了。你不是晕了吧？快起来呀！哎，想骗我人工呼吸啊？卫斯理，快走吧。 慢着，我问你，如果代表青帮权势的信物被人偷走了，你们青帮会怎么样？ 好利无凭，一盘散沙。 龙珠就是那个宗教的信物。明白你大哥的感受，做大人物的儿女是不容易的，不过他也不应该为了要表现自己就不择手段嘛，你说对吗？ 你可千万别跟我大哥正面冲突啊。 那你偷偷的帮我好吗？ 起来，快起来 啊！那些和尚追来了， 我要你把那龙珠还给那些和尚 啊。什么？那些和尚有什么好处给我们的？ 你还在废话。龙珠呢？ 白小姐，你拿主意吧， 交给他。 啊？那有问题你背黑锅。 快走。 喂，你倒不如一枪打死我算了。白小姐，你知道你大哥的为人，他拿走了龙珠，把我留在这儿，不是死定了吗？你不能那么狠心的见死不救吧？ 哼，事情是你搞出来的，你就得自己承担，懂吗？ 卫斯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对，是我错了。哎，我们是不是兄弟？那你开枪打死我算了。 懒得理你，走。走吧。走啊。 啊？哦。 好做的，千万别把我当是偶像啊！ 用这把枪挟持我，拿我当人质。 拿着啊！ 卫斯理，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哎呀！你看我是在开玩笑吗？ 大哥，你不要过来！卫斯理答应了不会伤害我的，你让他们走吧。 我放你们走，如果你敢碰我妹妹一根头发，我向你保证这世界上没有地方可以收留你。放他们走。走。 黑帮老大的女儿反水，帮助卫斯理。 对啊，我们听到的这个就是电影啊， 卫斯理传奇， 传奇 1987年作品。接下来其实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帮大家数一数吧，好吧，数一数看哪些部您看过。1992年，先说1991年，1991年钱嘉乐的卫斯理，叫卫斯理之霸王卸甲 啊。我觉得这电影还不错，他就是把这个风水这一些比较玄妙的东西， 对，传统文化里的东西。然后这里面两位打星啊，胡慧中、李赛峰，是吧？ 对。 接下来1992年卫斯理之老猫，这个其实李子雄的这一部应该是被认为改编卫斯理作品里面啊，就是说比较中式玉圆珠的。因为其他的都是凑的嘛。这一部呢，但是因为那个反响也不是非常好，因为他拍的比较恐怖。 对， 这是李子雄的卫斯理。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电影电视剧呢也有很多哈，比如说1998年的卫斯理传奇，这是新加坡拍的， 陶大宇的卫斯理。 对，2003年也有 TVB 的卫斯理， 是罗家良的卫斯理。 还有这个少年卫斯理，这应该是 吴奇隆的。 吴奇隆，对。那么这个1998年的这一部呢，其实还是挺大规模的啊。我们说影子、天书、轮回、神仙、大厦、愿望之神六个系列故事组成啊。 因为剧容量大嘛。 看完之后觉得一般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影视啊，还真不如啊你看小说来的酣畅淋漓。 对， 我对卫斯理当中这个